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富士路四环到三环间进城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2，欢迎守候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啊，今天早上你怎么来的？我们家呢是住在牧区地，又不小心把这个门牌号码没告诉你，没关系。然后要从复兴门的彩虹桥，然后穿过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然后到建国门的彩虹桥就到单位了。然后今天长安街特别特别堵，怎么办呢？坐地铁吧，1号线还挺方便的。地铁第一次坐，人家教我怎么买完票之后，谢谢谢谢。啊，这么多的人呢，我一个月都见不到这么多的人呢。然后呢，啊，怎么上不去呢？好心的工作人员。来，我把你推上去，一把就把我推上去了。来，1、2、3，大家加油，关门。哇，门关上了，下一站开门的时候人都喷出来了。地铁是这样是吗？我决定以后每天坐地铁上班。啊，地铁真的不堵哈。什么意思呢？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呢在这个道路拥堵的时候呢可以绿色出行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其实呢真的是时间有保证的，挺快的，还有那么多这个互助互爱的哈，挺高兴啊。好了，今天是2018年12月25号星期二，来说说你的这个绿色出行。来，我们的官微随时向您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如果想给我们的这个芯片化来出力的话呢，也可以向雨香之后很多好朋友啊，都已经纷纷发语音私信给我了。如果你想私信给我的话呢，就搜寻官微，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如果愿意的话，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大家一起来畅聊音乐，畅聊生活。留下语音的朋友，你们的声音将出现在2019年汽车音乐会的芯片化当中。好了，今天限号是3和8，提醒开车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上最长的汽车，车身长30.5米，26个车轮。这辆特殊的豪华车呢，没有让你眼前一亮的感觉呢？这辆车的体积呢，堪比世界上最长的公交巴士，已经不应当是称之为一辆轿车了，它更是一辆小火车。小火车用小火车来形容它更加形象，特别是这辆车的尾部可谓是亮瞎眼的设计。这辆车的内饰呢，相比独特的外观而言就好多了，真皮大沙发、高端小酒庄、特大的水电床，这些往往只能出现在大型的房车当中的内饰，全都被这辆30米长的轿车拥有了。我们这辆豪华轿车的内饰，满眼望去宽大、豪华、奢侈，这几种形容词呢，会瞬间冒出你的脑海当中。那么这种内饰呢，真的是头等舱哈，真的像头等舱才拥有的享受、拥有的感觉。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5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听听看这里面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40名 Zed Ignite。 There's a fire that burns inside, it's an instinct that never lies. 第39名， 温岚 DISCO Disco。 第38名， 许茹芸《枫糖早餐》。 我们的方向一样，迎美风光，高山海洋。 第37名， 苏打绿《飞鱼》。 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错过。 第36名 ，Carrie Gibson《Cat to the Feeli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瞬间被点燃的感觉 Ignite 点燃，来自德国的音乐制作人 Dead， 这首歌曲果然有突然一下爆发被点燃的感觉。 Dead 长相呢也很帅，而且是个完美主义者，给人一种好朋友的感觉。他为商业电子舞曲在主流音乐界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谢谢 Dead Ignite。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吧，继续我们的情绪，继续我们的节奏，把气氛搞起来。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温岚 Landy DISCO，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9位。

过生活我已全然看透，没有什么想要做。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千过，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眼泪还没有流透，笑得整夜不息灯火。 苏打绿的飞鱼和他们其他的作品略有不同，这首歌曲你会感觉到很多的希望，因为这首歌曲就是苏打绿当中的吴青峰在患抑郁症的时候，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了外面的场景，突然想象一群飞鱼在海面上下跳动的样子，于是创作了这首歌，也治好了他的抑郁症。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带给大家欢乐和希望。 堵上耳朵，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 快乐比较多， 快乐很多，苏打绿飞鱼， 放自己好过，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had a dream, was it real? We crossed the line and it was on. We crossed the line, it was on this time. I've been denying how I feel, you've been denying what you want.Satisfaction, take me to the stars. Just like, ah.

以闽江流域为线索，表现了从闽江源头到闽江下游汇入长江所流经区域的人文、地理、自然、环保、历史和今天的政治、科技等等，以及当今人们不断奋斗，把自己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胸怀天下，融入世界，一起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情怀。最后再来看，青海京剧团与浙江京剧团昨天联合在北京宣布，两团携手创作，已经经历十年时间排练完成的原创少儿京剧《藏羚羊》，将于明年1月9号亮相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完成该剧首演以来的第1000场演出。原创现代少儿京剧《藏羚羊》的创作题材源于青海可可西里，意在通过藏羚羊的独特视角来讲述人类保护珍稀动物的感人故事。在北京的第1000场演出完成之后，还将继续开拓华北演出市场，持续开展巡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机场高速北高桥到五元桥以上路段进行方向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Fifth Harmony Sledgehammer。 第34名 FIR 千年之恋。 第33名 复印 My Cup of Tea。 第32名 Alin 一直走。 第31名 James Blunt 1973。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f you could feel my heart beat now, it would hit you like a sledgehammer. I don't admit it, I play it cool, but every minute that I'm with you, I feel Sledgehammer 大锤，舞美组合又来了。他们一开始的青春可爱，现在已经逐渐变得成熟，但是歌曲呢仍然是抓耳而又洗脑的，每一个鼓点呢都敲击着你的耳膜，有没有？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蛇，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更欢迎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哈，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私信之后呢，欢迎你把语音发过来，对于汽车音乐会的一句话问候，一句话就可以，我将收音呢，然后呢，在我们的2019年新片花当中来播放，同大家见面。哇，你的声音在全程都可以听得到哈，在我们的 radio 当中来播放出来，哇，多么的荣耀！重要的是，谢谢大家对于汽车音乐会的一句话哈。好了，想加入到我们2019年新片花的录制当中呢，赶快把你的语音呢发到我的私信这里。怎么成为这个好朋友呢？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飞儿乐团《千年之恋》，故事从东方岛国的神秘的画面为起始，引领大家进入到爱情悠悠的伤感当中，跨越时空的交错，《千年之恋》。 注定的灯火，岛国的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陷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 时空的交错，跨越美丽和哀愁，飞儿乐团《千年之恋》，音乐荡气回肠。上周前去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茶几沾湿雪衫，轻盖过了布篮，埋在的一幅画铺满花瓣，感觉又向轻展上身，贴近我的人，柠檬草清新，呼吸到兴奋。其实爱像喝茶，那喜好醉到家， My cup of tea， 形容恋人像喝茶一样，谈恋爱就像是品茶一样。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豪华做的啤酒海，温柔做的耍好白，海不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一起走，雨山再过山不回头，陪着我一起走，人生握我手，抬起头走走走个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也没尽头，吹风一直走，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唱这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界限我重要继续走，一直走，最好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白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信手拈来，甩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路也没尽头，一起去吹风起头，走走走更远，唱这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 艾琳一直走，源自于去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一首让人无限品味的作品，回味起来意味深长。James Blunt， 1973，上周第36名，本周上升五位，第31名。 Simona, you're getting older. Your journey's been etched on your skin. Simona, wish I had known that what seems so strong. 1973，歌曲 A 段插入电吉他的音色，强化了英伦流行的风格。但是由于节奏和和声的设定，使得歌曲的色彩倾向具有复古的特征。一首非常耐听的作品 ，James Blunt，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1位。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我们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稍后回来。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生活不止每天的一日三餐。还有晚上九点广播里的

cool Chevy, seven tray Donkey Kong. All I need is some vodka, some Donkey Kong, and watch a Chico get Donkey Kong. Baby, if you're ready for things to get heavy, I get on the floor and act a fool if you let me. Don't believe me, just bet me. My name ain't Keith, but I see the way you sweat me. L.A., Miami, New York, say no more, get on the floor. Dance the night away, live your life and stay young on the floor. 好熟悉的旋律，是不是来自 Jennifer Lopez 还有 Pitbull P 说的来这首 On The Floor、这首歌呢是 Jennifer Lopez 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Love 当中的首单、歌曲特别请来皮叔加盟其中的 Rap 说唱，歌曲开头和副歌部分引用了著名的拉丁舞曲 Come At 这首 Lambada， 怪不得你会听到很耳熟是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快快的声音来自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你还在吗？北京时间10:06:58。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说一个很应景的话题哈，冬季热车的小妙招。哎，怎样能快速让车内的温度快速升起来呢？车如果停在户外的话，这天儿如果一开始一进到车里，哎呀，真冷啊，冰箱啊，哎，那怎么来预热呢？进入车内先预热发动机哈，过一会儿之后呢再打开暖气，这样呢要先设置外循环，目的就是让车内的冷空气排出去，大概过2-3分钟之后呢再调整为内循环，这样的话呢车内温度就升快很快了哈。不过呢说到暖气，要提醒大家两点注意。第一，不要在开着暖气的车厢内抽烟，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不要在开着暖气的车厢内抽烟。第二，不要开着暖气就睡觉，哎，挺暖和啊，再睡个回笼觉吧，好舒服。不行啊，很危险，这时候这排放的二氧化碳有可能会让你就醒不过来了。哦，这么严重？是啊。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小清新王子光良这首童话。这首歌也算得上是耳熟能详啦，光良要传达出每个人心中都应当有一个童话，所以他写了这首歌，也确实唱出了我们心中的童话。哎，你心中的童话是什么？我的是铁臂阿童木。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星星都亮了，我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腾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蜻蜓、蝴蝶， 还有呢？ 蚊子。 小路慢小步，被些小事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没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风景如反反复惬意的舒服，微风轻拂，看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是半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的自如，花草时间的小路通往何处，树荫下的脚步把你留住，用最简单的方式相处，是你最钟情的态度，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一滴一滴的穿透侵蚀半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的自如，花草时间的小路通往何处，下的脚步把你留住，用最简单的方式相处，是你最钟情的态度，是慈悲谁描述的别有意图，心若无足谁能凝固你脚步，行走的山水泼墨了那回家的路，别大好的时光都奢华不顾，天下处是生活赐的礼物，偶尔停下脚步片刻驻足，被最慵懒的光束晒到销魂程度才满足，花草时间的感悟难得糊涂，花香散到各处等你细入，何止能闻到一股自动会舍不得无， 又听到了这首好甜的歌，来自徐浩和小童宝的花草间。这次小童宝和他糖果哥哥徐浩之间的对话开始，徐浩携手小童宝对唱了夏日的青春歌谣，虽然在冬天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的温暖。好了，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97.4 每周六日上午10点至12点，每周接榜专题，了解各成员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

next, meet a really nice girl, have some really nice sex, and she's gonna scream out, this is great. Oh my god, this is great. Yeah, I might mess around and get my college degree. I bet my old man will be so proud of me. But sorry, pops,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Oh. 这首歌又听到了来自美国流行歌手 Bruno Mars 的这首 The Lazy Song、这首歌源自于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当中，歌曲一发行就登上了美国、捷克、丹麦、匈牙利等等国家的音乐排行榜的榜首位置。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的话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来自徐小凤的《城市足印》啊，这是80年代的热播的电视剧《流氓大亨》的片尾曲哈，圆满的大结局，你还记得吗？这个当时的这个刘嘉玲好年轻啊，还有郑玉玲哈，对，万梓良对演这个主演的这个《流氓大亨》，当时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的深刻的印象啊。放学写完作业，赶紧就打开电视，然后看《流氓大亨》。对，其中的这个片尾曲呢是徐小凤带来的，徐小凤的演唱更是可圈可点了，一直特别喜欢徐小凤演唱的歌，她的歌声呢不高亢不激越，在平缓当中透着穿透力，她的嗓音不暗哑不稚重，在浑厚当中透着感染力，她演唱的歌曲古意盎然，真纯古雅，蕴含着古典的气息，而且她在用真心，用她的全部感情去演唱。好了，我们就来听听徐小凤的城市足印，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 留心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就像眉心重叠的足印，细淡了千遍，多千遍，看落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试问何因？人在匆匆里，哪曾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如今都市内每人，仿佛不可以让友情接近。时间鞭策着的一生，天天相见却没有时间望。留心街中这个